我们要这样说呢，就是现代人用的这个前牙的这个指石哈，小小的这个，其实在临床上面不太安全，除非你搭配很够很够的补气药，不然的话往往会把人吃坏吃伤，就这种小的果子的力道太猛了，破气的效果太强，那反而是不如止咳比较安全，止咳比较温和但是也比较安全。那你说张仲景你怎么知道它是用大的还是用小的？其实就很容易分辨，因为呢我们后世这个药物分成大的跟小的两种之后呢，我们都会知道如果你是要开这个胸口的气的话，那是用止咳啊，就是用大的，这样比如说像父亲煮的方子治疗胁痛啊，是肋骨痛，如果是左边肋骨痛可能就是用柴胡，右边肋骨痛就用止咳，它就可以把这个胸腔的气打通。那它能够作用在胸腔，就是大咳的这个咳的有功用。那张仲景的这个止石什么什么药也有作用，也有开在这个胸壁啊或者胸腔啊气喘啊这些问题上面。所以它既然张仲景的这个止石都作用在胸腔那么高了，那或者是在伤科药里面要那么拍弄散什么的，那我想这个不会是那个小科的指示了。所以我们要用古方的时候呢，就直接开药单，就开止咳就可以了，这个先跟同学说明一下。那这个止咳跟止食呢，它的用途来说的话啊，我想主要是止食是比较会有副作用啦。那但是呢，偏偏我们近代以这个止咳止食做研究的时候呢，又发现这个小的这个嫩的这个止食啊，对于那种内脏下垂的病有相当好的疗效，所以会变得现代人用它啊，就变成有一点用的就是也对，但是呢也有一点险恶。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历代方剂来讲的话，如果是治疗什么子宫下垂啊，最基本的组合是枳实，小颗的枳实啊，搭配益母草。当然有些古书益母草不写益母草，益母草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冲位子啊。那这是一个基本的结构。那这样一个结构传开以后呢，我想中医界也会开始晓得说枳实这味药它可以治疗什么胃下垂啦子宫下垂啦，然后就开始临床上这么用。可是呢临床上如果要这样用的话，一定要搭配很够很够的补气药，不然在治疗这个下垂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人会虚掉。像我们的讲义啊，枳实的相关方剂补充，这个44页这边啊，有给同学一个提垂汤啊，这个也是温室分屯汤的作者温碧泉的方子，那这是他的学生给他写的啊。他用这个像温碧泉他用的这个提垂的时候，他是用什么生麻柴胡枳实益母草，根本就没有用什么补药，对不对？根本就没有用什么补药。那到了后来呢，他们才开始给他加黄芪，加得很重，然后呢才慢慢归着于黄芪60克枳实60克。那这个枳实因为是现代说枳实，所以是那个小颗的啊、哦。然后生麻6克柴胡6克，就是生麻柴胡这样升提的效果，然后益母草18克。那这样一个结构，其实我看这个药单都会觉得有一点险，就是我们台湾买得到的黄芪啊、哦，好的跟坏的药效可以差10倍。如果你60克是好黄芪的话，那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60克是坏黄芪的话，恐怕就会不太妙了啊。那我们平常好像目前是生源的黄芪好像还不错用啊，用起来还不错。那其他家的偶尔也会有还可以的啦。那 如果要用六十克黄芪的话，我是通常都是买生源的，就确保要有那个疗效。那他这边呢，他有说明说啊，这个枳实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可以提锤。那我们看那个《神农本草经》上面讲枳实，他讲说利五脏，益气，清身啊，在最后有这样写。其实你说枳实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啊？就它到底是一个降药还是一个生药？它其实它是一个，你也可以说它在这个五脏六腑里面会能够扮演到一个破阴实的效果，就是把这个五脏里面积的这些痰水啊，这怪怪的气啊，把它往下打掉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的内脏就会比较轻，比较能够提得起来。所以又要通血，又要打掉不该有的邪气跟痰水，然后要再加补气，要生体，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的做法。那就好比说是后破苍竹的这个平胃散，从前也跟同学讲过，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病叫做肌无力，对不对？最轻微的是那种眼角忽然垮掉一只这样子。那你说眼角忽然垮掉一只，我们说啊、哦、这个人下垂了，所以我们要用生体的药，有这个柴胡生麻黄芪的补中益气汤来提，好不好啊？就提来提去都发现提不起来。但是相反的，用平胃散往往就会好。那为什么？因为内脏这个肌肉下垂是阴实，那阴实不是阳虚，你要先把那个阴实破解掉，就是脾胃太湿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要先用平胃散把这个湿气化解掉了，它才会自然的提起来。所以同样的，用枳实这样的药物啊，来治疗内脏下垂也是一样的意思，就它把一些不该有的东西都往下拔掉了，那才能让这个内脏能够轻飘飘的提起来。所以说利五脏，益气，清身这个说法呢是存在的。那像枳实的这类的效果啊，我这讲义的前面也有附另外一个人的论文研究报告给同学，什么治疗什么胆结石啊，什么肾结石啊，什么什么，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种枳实的治疗方法，或者是治疗颈椎病，就像这个礼拜助教就有跟我讲说，哎，他颈椎都没有好，是不是要吃，看了这讲义啊，是不是来吃点枳实啊？对不起，他就用枳壳。那我就说，其实哦，单用止咳也不是说多了不起，你知道，因为这一篇它比较是一个临床报告，它为了要告诉你很清楚的让你知道这一味止咳有这个效果，所以它用药就只放止咳，所以啊，止咳放到多少可以排胆石，止咳放到多少可以排肾石，这样子。那我们临床要用这些方子，要用药的时候需要这么单线条吗？其实不必。但是我在这里只是让同学从这个里面看到说，其实什么样子身体里面管状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塞住什么啊，枳实好像都还蛮有办法的、哦、就通身体里面的管状的东西。那这个管状的东西可以推扩到什么？推扩到那个痔疮很久都不好的那个漏管，就是你把这个枳实啊，枳实就是小颗的这个枳实呢，做成药丸，然后每次三十颗药丸，然后用这个皂荚啊，皂角刺煮水来吞这个药丸，那就是治疗这个痔疮的漏管。那这个临床我们有一个特效药啊，就是拿这个三两止咳啊，用500cc 的水煮到200cc， 然后呢加上二两的白糖，就这个止咳煮糖水这样子哈、啊，就喝下去，那这个出血的痔疮啊，差不多三天就会好，就是那个痔疮出血的现象，它那个就是比较是有血管的那种痔。三铁就好，也就是它好像能够把那个漏管里面什么东西拔掉，把那个血管什么东西清掉。那当然你说枳实是不是向下的药？它当然是向下的药。那你说吃太多会不会脱肛？有可能会脱肛，但是它的身体的效果也正是从它这个向下的药性来的，就它把这个里面的多余的东西排除了之后，这个东西自然就收上去了。所以它是一个方向性非常不容易去定义清楚的药物。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提锤汤的用法，那提锤汤用枳实，好，那你就要知道说黄芪至少要够，那其他的古方的话就尽量都用止咳。那止咳的这种排什么什么石头的效果，其实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胆结石的时候啊，会 会知道说张仲景的方里面啊，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就是所谓的四逆散，宋本的四逆散，是临床上排胆结石最好用的药物之一，药方之一。像那芍药甘草组让它松开，让枳实柴胡能够走入这个胆的系统，把石头拔出来啊，就是这是最舒服的。那排胆结石最强的是什么？是大柴胡汤。可是大柴胡汤临床不可轻用，为什么？因为它会硬把那个胆结石拽出来，那胆管会拉坏，所以会痛到几乎不能活下去的程度啊！所以我们排胆结石通常不会直接用大柴胡汤，虽然它效果是最好，但是不会用。那相反的，因为我们的胆结石，有些胆结石是矿物类型，矿物凝结的，有些胆结石是油凝结出来的。那如果是矿物或者油凝结出来这种胆结石呢，我们有时候要用一些化石的药，像不分是矿物还是油类的，那就是比如说海金沙啊，那就是比如说你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你可以加点海金沙，这样喝着喝着，那胆结石就慢慢能够排出来。那或者是好像是矿物型的，还是矿物型的是要用芒硝类的来化，所以有一个张仲景的方叫柴胡加芒硝汤，那吃了吃也能够把那个石头化小一点，也就是你要让那个石头变小而好排的话，那你可以加一点点芒硝，可以加一点点鸡内金，可以加一点点海金沙，可以加很多其他药，因为这种让石头变小的药其实很多可以用的。那如果是肾结石或怎么样的话，那我们上次也教过婷粒子也可以加，对不对？婷粒子可以帮忙把这东西喷出来。那就是这样子，临床的加减其实活性还蛮高的，而且都还蛮有效的。那倒是不用傻傻的直接用大柴胡汤。我讲这个只是说，其实对于胆结石的特效在经方里面是充分的可以验证，就是不是说那么需要单用一个止咳啊，在经方里面有止咳的方子里面其实是蛮好用的啊，所以这一点跟同学说一下。那么如果说用这个小颗的枳实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多少是存有一些风险，用止咳的风险就还好，可是用枳实的风险就大，因为它破气效果比较强。可是偏偏呢，用在提垂类的方剂里面，又是这个小颗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就让人很难以拿捏。但是说难以拿捏也不难，就是因为啊，历代啊吃这个枳实止咳吃死掉的医案有没有啊？还是有。可是呢，我看到的我手边有的医案哦，好像都是吃枳实会吃到死，吃止咳不太会。所以你也知道枳实其实比较猛，陈雅比较厉害这样子。那其实陈雅比较厉害这件事也不只是枳实啊，槟榔也是啊。从前在吃大颗槟榔的时候，谁得口腔癌啊？都是吃嫩的小槟榔开始得口腔癌哦，就是这也是一个市场转移之后造成的疾病。有一种江湖传闻啦，说是这个槟榔的那个陈雅还没有长大，所以这个果子里面充满了想要长大的欲望，那你呢把它嚼碎了，它的这个想要长大的动力没地方去了，然后就只好在你的牙龈肉里面让你的牙龈肉长大了啊，就是有此一说了啊。那这个当然就是没有什么科学论据，我只能说一个大范围的观察会让人感到说，哦，大家开始嚼嫩槟榔以后啊，口腔癌的患者就开始变多了。我们从前十几年前的时候都是嚼大颗的啊，成熟的槟榔，那那个时候还挺安全的嘛，它没有什么口腔癌不口腔癌的问题。那这个枳实啊，这个小颗的枳实，怎样用会用到出事呢？它大概会破泄到人的元气，大概会有两个点。那我们抓紧这两个警戒讯号来用它的话，大概就不太会出事。就像有人呢，他想要治疗他的胃下垂啊，那得到个江湖偏方啊，说每天煮个几钱枳实来喝啊，就会好啊，然后一直喝一直喝。那这样子喝到后来呢，他变成一直拉肚子，一直拉肚子。那如果一个人他一直拉肚子，一直拉肚子，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气已经开始在脱了，对不对？所以当你用这个枳实止咳类的药，如果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你越来越容易拉肚子的话，那你就知道你的气已经开始在散了，那这样你就要加补气药或者要停用啊，这是一个警戒讯号。另外一个就是止咳止实，它都是可以破到，就它把这个气往下打的时候都会破到人的胸中大气， 那当一个人的胸中大气被他打破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啊？就是会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用止食止咳这些药物用着用着觉得好像有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就代表副作用已经出来了，或者是越用肚子越容易拉，那副作用就出来，就是拉肚子或者喘不过气这两个警戒讯号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的药要改了啊、哦。那这样子用，那了解这两个原则的话，我想用起来就还可以算是安全。那这个止食呢，《神农本草经》写说呀，它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我想啊，我们中医治疗皮肤发痒啊、长疹块什么的这些药物啊也是很多了啊。我们现在可能也不是说专门要用止食，只是他这样写会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味药也有作用在皮肤表面的能耐。比如说像张仲景的排脓散，它能够把身体里面的脓挤掉，那里面就有枳实。那我想如果我们用枳实跟厚朴这两味药来分的话，我们大概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厚朴这味药的走法哦，比较像是由里到外垂直于皮肤表面推出去，那枳实这味药的走法呢比较像是平行于皮肤表面的走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到麻黄这种发汗药要发邪气，那一定就跟厚朴可以同用，跟枳实不能同用。那你用柴胡来通清淋巴的时候，那就会跟用枳实可以同用。而且我们身体里面这些比较下层的血管或者是什么管都勉强可以算是跟皮肤表面是平行的，勉强了啊、哦。那就是这种管类的东西跟皮肤表面平行的比较会用到枳实这边去，那跟皮肤是皮肤表面是呈垂直方向的用药比较会用到厚朴这边。所以我们说什么厚朴治胀满，对不对？整个肚子这样子胀起来就用厚朴。那枳实治什么呀？当然我说的枳实，古方的枳实就是止咳了。枳实是什么？是肩满，就是一坨硬硬的凸出来。比如说这个枳实白术汤这，对不对？枳竹丸、枳竹汤，它这个心下这样的凸一坨出来啊、哦，那这个是硬硬的，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在那里。那所以它就能够排除这一类的东西。所以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那这个方怎么用啊？我想有一个古方是外用方啊，就是你到。药局去买这个止咳或者止食啊、哦，古方的话用止咳了。止咳你用醋泡过以后，在电锅里面把它蒸热，那蒸的烫烫之后，你把它拿出来，然后拿一块手帕把它包住，然后就熨这个皮肤表面你长风疹块或者这种一坨一坨的地方，那据说是可以消了，就是你硬要用它也可以啦。我们还有其他的药可以用，那但是就只是说哦，对对对，这个皮肤中如麻豆苦痒这件事情是有方可以用的。那经方我们以后还会遇到什么枳实芍药散啦啊、哦，还有很多很多用到枳实的方子。那等到我们以后呢，看多了用枳实的方子，也看多了用厚朴的方子，或许真的就可以把枳实跟厚朴的药性的不同点把它找出来啊、哦。那他说除这个寒热热结。那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痰水啊什么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啊，那的确是可以用枳实把它清空了啊，所以还是有这个效果的。那至于说止痢，这个千金方里面止拉肚子有枳实散啊，那不过呢这也是比较少的用法。怎么讲呢？就是一般我们用枳实啊，比较是加在一些补药里面来帮那种虚劳的人健脾开胃了。就像健脾丸可不可以加枳实就可以啊，就帮忙把食物拉下去。那像我们标准的什么双元素的枳竹丸嘛啊，这也是。那像长肌肉，你说吃枳实会不会让身材啊肉变长得很多呢？好像不一定啊。这长肌肉说不定是指伤科来讲，就像张仲景的排脓散，就让你把伤的这个脓啊、血啊、不该有的东西推掉了，那你的肉就可以好好的长起来。那这个通利五脏而得到益气清身的效果，那它的功能是有的。那风险也跟同学讲过了。所以我想同学自己要知道怎么斟酌来用它啊。那我们呢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觉得枳实这个药到底不是补药。那 不是不要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在用的时候啊，会让人虚的机会还是大一点。那让人虚的机会大一点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我们用枳实，比如说用在调补药里面，会用的剂量会尽量不超过其他补药的四分之一了。就比如说如果白术你用4000的话，你枳实只能用1000，差不多这个比例，就是不超过白术的四分之一为原则。那这是这样一个说法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补脾胃的药里面有一点枳实，那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帮忙消化的。那但是如果枳实太多的时候，就会开始进入比较危险的领域了。那这个中国古代用到枳实的方子啊，止咳的方子，还有另外一路，就是所谓的受胎之方。这个方子很奇怪哦，就是一直到宋朝都还在用。我说为什么奇怪，是因为照理说啊，一个安产的方如果会有问题的话，在很早的年代就会被排斥，就会被淘汰了，不会留到宋朝。所以一直到宋朝都还在用，代表它可能过去的年代里面都效果还不错。那它，我要不要让助教换个袋子啊？